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话说北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朝中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科到天中。这一天，四帝身登大宝，接到了安徽、甘肃两省派来的紧急800里公文折报。这公文折报上写的大意是什么呢？两省连年发生灾害，有的地方旱涝不收，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十室九空，已经逃难去了。望万岁爷皇恩浩荡，放赈于黎民老百姓。四帝看罢公文之后，出旨命到做南衙开封府包拯包大人，命他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侠赶往两省，给刷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给了一把尚方宝剑，给拨粮500万担，士兵1000名，即日启程。可包大人现在有点为难，为啥为难呢？开封府所有的带刀侍卫全都到外省办事去了，唯独在开封府当中有两个人没走，一个是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一个是小侠爱虎。再加上自己手底下8位上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存薛霸、李贵楼青，虽说人员不齐，也得马上启程拯救黎民老百姓在水火当中。这一日来到了洛阳，到了关林旁扎下了营盘。说这关林是什么地方啊？这关林就是关羽的坟墓，关羽是武财神嘛，那又是关羽的衣冠冢。找了一座镇殿，在镇殿里打了殿房，成为临时的公馆。斩南侠把爱虎8位上差找到了跟前儿。各位，咱们来到了洛阳，因为有皇王圣旨上封宝剑，一旦有遗失出了差错，咱们吃罪不起，得严加保护包大人。大伙儿报万拱手，南侠客，那就请您吩咐吧。好，要这么说呢，我就不客气了。各位，上半夜呢，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崔薛霸、李贵楼青8位上差，你们代劳巡更放哨。下半夜呢，有我跟侄儿爱虎，我们俩巡更放哨。一切安排完了，上半夜这8位上差没出什么差错，等到下半夜交班了，小侠爱虎跟斩南侠两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四外开始巡查。三更半天已过，俩人来到了东南方，借着月光之下往前面的大道上看，在前面大道之上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跑来两个人，嘶嘶嘶嘶嘶，两人往旁边一闪，手打凉棚拢住了目光。见两人头戴甩头嘎子巾，顶梁门倒拉3间瓷柜，左鬓边全都带着英雄胆，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穿了一身三叉的夜星依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畔，腰系1巴掌多宽的五色壮带纱腰，底下大叉的兜裆滚裤，穿着薄底的快靴，背后全都背着刀。爱虎，前面来的是绿林人物，咱们在这座镇殿可打下公馆，这俩人后半夜往公馆方向来，这是何为？来，上前把他拦住。俩人从旁边打电步抖身窜到大路之上， 哎，何字儿？并肩字儿，斩刘贵步。两人前面出现了展霞跟小虾爱虎，两人刹住脚步，上下看了看这两人。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何人？如果说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男侠客展昭吧？下垂手那位小年轻的，你就是小侠爱虎，对呀，不对？哎呦，二位朋友，既然认识我展昭，我请问二位，半夜三更，三更半夜，这是做什么买卖呀？南侠客，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在下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人送外号叫金刀王宝，旁边这位，这是我兄弟银刀王善。我们俩明人不做暗事，来到这干什么？自认为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方栓这小子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头顶上一拍，脚底下流能，他吃绿林长大，喝绿林长大，到现在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绿林人的脑袋换官做，成为三品的带刀护卫。我们恨死这小子，要把方栓抓住，碎尸万段才解我们心头之恨。今天我来这呀，听说是包大人来到这大小公馆，我们来找方栓寻仇来了。哦，朋友，方栓给你们有私人的仇怨，那你为什么非得来找开封府的麻烦呢？哈哈，这小子胆小如鼠，老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房栓，如果二位挡住我们的去路，可别说王宝跟我兄弟王善对二位不客气。南侠客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我跟二位初次见面，二位如此胆大包天，现在怎么的要杀开封府的带刀侍卫，他叫三品官员，你可知道杀官如同造反，而且现在包大人前去两省放阵，如果半道出了差错，我也担待不起，我不愿意难为二位，二位还是请回吧。嘿嘿，南侠客，看这样你是不让我们过去嘞，兄弟拉刀。再看两人探背绑抽刀鞘拽这把刀，唰啦拽出刀来，一个缠头裹脑，一个裹脑缠头，往旁边一甩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南侠客，那就得以武术论高低，看看你跟小虾爱虎俩人的武功能不能拦住我们两个的去路。嘿嘿，朋友，那今天就得我这肉头撞二位的金钟了。南侠客一伸手摁崩簧，撬蛤蟆口，推燕翅，拽剑鞘，拉出这把战卢宝宝剑，在月光之下一晃，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小侠和爱虎找肋下一声插楞，拉出了七宝刀，全都是宝刃，月光之下寒光森森。王宝手下一个力劈花山，够本南侠的顶梁半砍。王善一个顺风扯旗的拦腰玉带，被小虾爱虎的腰篮砍来。这四个人走开行门，迈开不眼，挨帮挤靠，散展腾挪，刀山相似，三把刀一把剑盘旋在大路之上。可南侠客那小名叫侠客呀，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不是谁都能比得上的。往前一进身，一个恨符来时，王宝往旁边一闪，南侠客底下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啪！这一脚把王宝撞出一丈开外。南侠客一个跟身进步，宝剑往前这一顺，啪一点。王宝这小子也真够横的， 知道被官府抓着，自己受飞行之苦啊，倒在这了，这把刀搂着自己的脖下，咔，自己拉了脖圈儿。可王善瞧着哥哥死在当场了，这小子哪敢再战呢？虚点一刀，点奔爱虎的更嗓咽喉，反手一压刀，一拉垫步，垫步拧腰窜出圈外，一哈腰窜进旁边的树林。贼人在暗处，南侠客跟爱虎可在明处，如果窜进树林，怕受了暗算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忽然发现公馆的方向噪声四起，不好啦，着火了，快救火呀，苍凉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锣声大起。南侠客跟小虾爱虎回头手打铃，门一看是黑烟滚滚。哎呦，爱虎不好，公馆有人放火，马上回去。两人撒腿如飞，等跑到了店房这座公馆了，再看火势已经被救灭了。八位上差带着所有的侍卫全都站立在天井当院，包大人站在狼烟之下。南侠客紧走几步报万兵手，大人您受惊了。哦，南侠客，不知您二位这时候去了哪方？大人，正因为在半路之上碰见了贼人，是如此这般，看着起火，我们这才回到了公馆。包大人面沉似水。这时候公孙师爷撒腿如飞跑到包大人的跟前，大人，大事不好了。嗯，公孙师爷，什么事儿大事不好了？包大人，万岁爷给的皇王圣旨，咱们供到了厅堂之内，上方宝剑犹存，皇王圣旨已经是踪迹不见。呀，包大人听到这好像五雷轰顶，糟了，丢了皇王圣旨等于我丢了项上的人头。可包大人又冷静下来，我刚刚出的东京汴梁城就发生这样事儿，看这样道路坎坷，各位圣旨丢了先不要声张，斩回屋休息，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议。第二天早起，包大人命师爷公孙策打了紧急公文回开封府，让开封府的各个带刀护卫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这一天关林公馆来了几个人，谁呀？带队的正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他带着侍卫傻小子欧阳春花，他可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啊。这欧阳春花从小是个孤儿，被北夏捡着之后养到五六岁，送给了北少林寺的了一大师当为徒儿，现在在开封府当差，手使泥金大棍，浑浊蒙愣，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一般人是比不了的。而房栓接到公文之后，请来了大宋朝的保宋大和尚，也就是北侠客欧阳春，还有在护国兴隆寺驻闲的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再加上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带伴同来，来到了关林公馆，见到了包大人。包大人把从头至尾的事儿全都跟各位说清楚了。方栓把老少群侠召集到一个屋内，方栓因为鼻子被山县多位仁兄老心徐良给削掉了，现在说话浪鼻儿。 各位老少群雄啊，既然各位全来帮忙助力来了，方栓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如果说找不着圣旨，开封府包大人的脑袋就没了。包大人的脑袋要没了，咱们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全没了。所以说呢，咱们分波分批的去找呢，必须加以仔细。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大名鼎鼎，世外的高人，您跟金鸡好动双钢掌梅良祖老人家一波。南侠客展老爷，您跟云竹鹤魏真魏道爷您一波。我呢跟着欧阳春花我们两个一波。咱们分波分批四处去找，找着之后可是打听到消息了，马上回开封府报告。各位马上启程。北侠客南侠客这两拨人全都走了，方栓带着傻小子欧阳春花两人出了公馆，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哎呀，我说大脑袋方栓呐，咱们俩要说找圣旨也不知道哪个人偷的，你说这不等于大海捞针一样吗？没有方向啊。哎呀，我说傻小子，这个事儿就是大海捞针，碰碰运气。咱们俩呢，你傻大黑粗，我房栓还没有鼻子，说这事儿呢招人瞩目，要有人跟咱们凑近合，合适有人来杀咱们俩，咱们俩就找着人了。上什么地方去那就由得我选了，怎么选你来瞧。房栓说着话把自己的大叶子洒鞋脱下来了。我傻小子，我把洒鞋啊往空中一扔，这个鞋尖对哪呀，咱就从哪个方向去找人去，这就是碰碰运气啊。嘿嘿，我说方栓呢，你小子真是左道旁门，那你扔吧。方栓把这只傻鞋往空中一甩，甩起两丈多高，嘘，啪，掉在了地上，砸起泡土多高。一看，这个鞋尖儿冲着正南方，手打凉棚看，正是关林。哈哈哈哈。傻小子有地方了，前面就是关林，也是关老爷的衣冠冢，咱们俩到那个地方看看。好呗，走。俩人起身等来到了关林，再看往关林去的甬道之上，十人十马翁仲之类，今天正赶上四月初八，赶上是庙会，那道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有推车担担的，雇了个卖蒜的，卖米卖面的，还有没有事儿在墙边扯淡的，那真是人山人海，顺着甬道够奔关林。方栓跟傻小子两人顺着人群等来到了关林的大门门口呢，看着楼台殿阁，红油漆漆的大门，在门口站着四个出家的小和尚，秃头亮顶，摩顶受戒，身穿绛紫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手打着问讯，在门口站着呢。房栓迈步来到台阶之上，手打问讯，深施一礼。哦，弥陀佛，小方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你们关林的主食，不知道在没在。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栓，一看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 在锁鬓边戴一撮素绒球，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上穿三叉通口的绑山靠，那领那袖那边那口排扣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腰系五色的大带纱腰，兜裆滚裤，底下穿着一双强扭底疙瘩底翘半尖烟格嘴的大叶子洒鞋，白布袜子，肩头斜挎白宝囊，背后背着刀，一看是武林人物。后面看这个傻大黑粗的，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劲装，一愣：“弥陀佛，施主，您来庙里您找谁？”“ 我要找你们主事方丈。”“ 你往里头报一下，你就说他把兄弟，他的把弟来了。”“ 嗯，您跟我们方丈是把兄弟？”“ 是啊。”“ 你往里头回禀一声，他就知道了。” 小和尚信以为真，哪敢耽搁，撒腿如飞往里跑。等来到了禅堂， 主事方丈， 启禀你老人家得知，门口来了一位施主，他说是您的把弟，要面求一见。”“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个主事方丈可是关林看庙的，在武林当中颇有名号，叫云里翻身，法号悲哀大师，他是北少林寺的和尚。听到自己把兄弟来了，和尚脸上一沉：“真乃造次，我哪有把兄弟磕头的弟兄？”“方丈，他是这么说的。”“ 嘿嘿，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这人长得大脑袋小细脖，抹子眉，两个小眼睛，没有鼻子，鼻子上贴块膏药，大嘴片，锥把的山峰的两个耳朵，长了一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有黑斑，黑斑上面有一打半的巧斑，就长这个德行，跟鬼一样。”“ 各位，来者不是别人，他正是咱们怀恨的细脖大头鬼房栓。这小子来了。”哈哈哈哈哈！ 飞行道长在旁边站起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叠阴阳鱼，按照前三连昆流段，离中虚，坎中满，震养鱼，艮复碗，金木水火土，这个八卦人绣得非常鲜艳。“ 无量佛。”“ 方丈，飞行道长，你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死在了小武艺开封府人的手里，你会计我悲哀大师要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没成想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 郭道长，咱二人寻他不着，找他不到，这是块肥肉，来拉家伙跟我来。” 悲哀和尚说完话，照墙壁上一伸手，拿下来短把追风冰铁荷叶禅杖，郭小达在墙上摘下了二刃双锋剑，两人刚要出门，从禅堂的暗间有人说话：“ 师父，您暂留贵步。” 郭小达跟和尚俩人回头一看，出来两人，谁呀？大徒弟铜头和尚，二徒弟铁背和尚。“ 哈哈哈哈， 二位徒儿，为什么拦我不让杀斩方栓？”“ 师父，你老人家请想， 方栓要求见你老人家，他不知道您跟我在家郭道长到了皇王圣旨，所以说他来求见。要是知道咱们到了皇王圣旨呢，他是来抓差办案，咱们到那用好些言语把他骗走，一问百不知，神仙怪不得，您看这有何不可呀？”“ 哈哈哈哈，还是我徒儿你有脑瓜，我还真没想到这。来，把兵人放下。” 四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门口，闪镜往门口一看， 是愣在当场。细脖大头鬼房栓带领着欧阳春花来到关林求见主事方丈云里翻身悲哀大师。和尚跟郭小达在家铜头铁背和尚已经定好了要哄骗房栓，四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口。悲哀大师往门口一看，你也呆呆发愣，为什么？这个房栓长得太难看了，小细脖大脑袋，两道抹子眉，一双母狗眼儿，没有鼻子，薄片嘴儿，两个锥把子扇风耳朵，可穿戴不错，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坨用100单八颗米粒珠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穿三叉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拿扣排透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腰系一巴掌多宽的五色英雄状带，下穿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穿一双强牛底疙瘩底翘扳尖鹰鸽嘴的大叶不撒鞋，在背后背着单刀，这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套黑疙瘩，黑疙瘩里头还有一打半的巧斑，抹子眉，小木狗眼儿，薄片嘴儿，锥把的山峰耳朵，世上没有这么难看的了。弥陀佛，这是白天，如果是晚上，这真是见鬼了。人的名字有叫错的，可这个外号没有叫错的，真是细脖大头鬼。不过和尚这是心里想，纳莫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刚才小和尚报大名鼎鼎的房栓房老爷来到我关林要见本庙的主事方丈，在下悲哀和尚给房栓房老爷施礼了。房栓一看和尚，抱腕拱手， 高僧失敬失敬啊，命小和尚往里头抱呢，我抱您的把弟呀、啊，是意思是让他快点通报，以免误了我的公事。 哦，房老爷， 你来到本庙有什么公事？高僧啊，这话说出来呀，都让您笑话。正因为跟包大人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粮，昨天晚上呢，在公馆之内把皇王圣旨丢了。 高僧，您想， 要是皇王圣旨要丢了，放任的队伍粮台全都走不了，而且要找万岁爷知道包大人的脑袋没了，我们开封府这帮群侠剑客呀，这帮带刀护卫的脑袋也就没了。所以说急于找与圣旨，因为您4月初8今天的庙会，您这人员非常杂，我来着呢，向高僧您打听打听，您有没有耳闻，有没有信息，知道不知道盗圣旨的贼人是谁，望高僧您指点。 哎呦，房老爷， 这4月初8是庙会的正日子，忙前忙后，我是本庙的主持，什么事儿能少了我呢？关于圣旨的事儿，我是世外之人，我根本不清楚，请房老爷您莫怪。 哈哈哈哈，高僧，我哪能怪您呢？ 知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咱们回头见，我公务在身。欧阳春花啊，走，咱俩到外头溜溜，看看庙会。房栓跟欧阳春华两人等来到了人群当中，往四下在这观看看热闹。这时候房栓就觉得身背后嘘打来一物，正打到房栓的背后，吧嗒一看石头落地了。房栓顺着打来的石头的方向一看呢， 有一个50多岁的半老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脑袋上挽着牛心发簪，浓眉大眼，看着房栓在这笑呢，冲着房栓一摆手，意思你跟我来。房栓可没急眼，这人只要打石头子叫我，定然是有事儿啊。春花啊，走，跟着。走出了一箭之地，前面到了无人之处，此人站住身形，一抱拳：“方栓，在下这厢礼过去了。” 我说：“这位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你打个石子儿，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了。这也是男子汉所为。现在呢，我看在包大人的面上，去救两省的黎民老百姓，我来给你透露个消息。 房栓一听，喜出望外：“这位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哦，房栓你好聪明，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4月初8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我就住在了庙里，等到晚上呢，我去上茅房，正好路过禅堂，看里头呢点的明灯蜡烛，在里头有谁呢？有悲哀大师，有飞行道长郭晓达，有铜头铁背两个和尚，另外还有4个人，一个是金刀王宝，一个是银刀王善，还有赵家庄的2位庄主赵一跟赵二，正在合计定计去到黄王圣旨。有王宝王善两人当隐喻之时，调虎离山之际，余下这几个人有赵一赵二打惊护哨，由这4位进去放把火把黄王圣旨拿走。他们定完了这个计呀，我心里就暗恨，为什么包大人为了拯救万民，说你把黄王圣旨给盗走了，这黎民老百姓一天得死多少啊？和尚做如此的损事儿，我想打这个暴露不平，把圣旨给偷过来。可是有一劫，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您来了，方帅，我把这消息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开封府。取圣旨你就找悲哀大师要。哎呦，您是我们开封府跟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的恩人呐。朋友，请问您贵姓高明，先乡何处？等事情完了，我房栓买200斤槽子糕，我去看您去。房栓，我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点事儿，何足挂齿，也不需报与名姓，你去找圣旨吧。方栓跟欧阳春华俩人深施一礼，俩人转身来到了庙门。小和尚刚要上前问，两人一摆手直接来到禅堂之外。 悲哀和尚，飞行道长郭晓达加铜头铁背和尚，请4位你来到禅堂之外。4人听外头房栓来了，知道来可没有好来， 难道知道了底细吗？赵强上一伸手，把兵刃、圈都抄家伙拿在手中，打开帘笼，来到了台阶之上。和尚脸往下一沉：“ 弥陀佛，方帅， 去而复转，这是何意？”“ 高僧啊，刚才你把我骗了，我说皇王圣旨，你说不知道啊，说的冠冕堂皇，可我房栓走出庙了，我袖吞乾坤，然子一算呐，这个皇王圣旨谁到的？是一伙人到的。最主要到皇王圣旨的人是谁？就是在下您四位。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因为我按照诸葛亮诸葛先生的奇门遁甲在一掐呀，连您的模样啊我都给算出来了。您是出家人，念经礼佛，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方栓今天高过手，如果说你把皇王圣旨给了我，我回去交了差，保着包大人呢够奔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这个呢咱们就万事皆休，我不抓差办案，把你们带到官府治罪，不知道四位答应否？ 弥陀佛， 方栓，我旁边这位道长，飞行道长郭晓达，他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大，这亲哥俩在武林当中也是有一号，可你们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加上你方栓，硬把郭天达置于了死地。这位郭晓达跟我是生死的弟兄，来找我给他哥哥报仇，平常没有这种机会，可正赶上你们开封府保着包大人赶往两省放阵，我们到了皇王圣旨，就是要你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的脑袋。包拯他是你们的后台靠山，他死有余辜。方栓，既然你识破了，你说你会算，这个我不信，定然是走漏了风声，别人告诉你了，给卸了底了，说不来讲不起，蹬鞋踩袜子。你要如果说要皇王圣旨，你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你放倒喽，那你皇王圣旨你就取走了。如果说你放不倒我们四个人，方帅，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四月初八就是你的周年。哈哈哈哈哈哈，方帅，你能奈我怎何？嘿嘿，我说和尚，你知道我房栓是干什么出身吗？你不就是下三滥偷鸡摸狗的小贼出身吗？你说错了，我房栓从小是屠户出身。屠户出身？是啊，我杀屠驴的。哎呀，房栓，你小子找死。哇，我早死，方栓的能耐你可能不知道吧？方栓有点仙气儿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下薄子耳到一拧，刮大风吐口吐面发大水，就放个屁都刮十六天臭风熏死你，你信不信？嘿嘿，方栓，你带刀没？带刀了。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把我吹起来算了。什么叫吹起来呀？啊， 不行，咱们就在天井当院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咱们比量比量。如果方叔安把你们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黄王圣旨。如果说方叔安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 好，房栓，要这么说你拿命来。铜头，上去拿房栓的脑袋。师父，谨遵您命。铜头的和尚掂量一晃，短罢追风宾铁荷叶铲，往前一窜身，大头鬼拉兵刃， 上来个小秃驴儿。和尚，你以为我房栓放下身份跟你打吗？你不值得一打，找我小跟班的欧阳春花领教领教你的武功。花啊， 我说房栓，你让我上。 是啊，用兵之时，你呢是北夏欧阳春的义子，你的老师呢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你的武功呢在我房栓的指导之下大有进展，今天把房老爷我教你的功夫啊你施展出来。 我说房栓呢，你小子就吹吧，可是今天我上去要打这个和尚。 房栓，你给我看好喽，你是让他头冲南倒着还是头冲北倒着？房栓趴在欧阳春花的耳边，我说傻小子，这话呀咱们别说大了，把话说大了咱们跟头栽的就大，你呢上去会战铜头和尚，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照我的话办就行了，这就是我房栓的能耐，你听着没有？ 嘿嘿，你说的太好了，这还不用费力。好嘞。 傻小子欧阳春花迈步来到当场。 啊，我说小和尚，我说话你别着急啊，我有点慢磕巴啊，咱把话说清楚了。你要领教房栓房大剑客，你不够格。要说我呢，是房栓的跟班的，我来领教领教你铜头和尚啊。咱俩呢，要你拿着短把追风宾铁荷叶铲，我拿着泥金大棍，叮当一碰，没啥意思。今天呢傻小子想出个招要跟你稳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弥陀佛，欧阳春花， 稳打怎么打？稳打怎么打呀？这个就是说我从小呢是练硬功出身，我的老师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从小学会了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齿排泪，五本经书发的铁当莲花顶，练会了金钟罩铁布衫啊，刀枪不入，我的脑袋呢就拿着大油锤打我都不怕。说你呢，既然是铜头和尚有这个外号，这外号没有起错的，你的脑袋肯定也练过油锤灌顶。咱俩呢三掌换三掌，我运好了气，你骑马蹲裆式站到对面，我抡开膀子叫猪丹田搂你脑袋上打三掌，如果没把你打怎么样，没打死，我在骑马蹲裆式站在你面前，你抡开膀子摆开双掌，你打我的脑袋，咱俩多人打死多人拉倒，这叫生死战。不知道啊，铜头和尚你愿意不愿意？ 铜头和尚一看这傻小子确实没心眼儿，我外号叫铜头，这回子你小子可碰到枪尖上了。 好， 那这么说，你蹲好喽，铜头和尚先打你三掌。 嘿嘿，我说铜头和尚，我今年才20啷啷当岁，你比我大者十来岁，怎么着，你要以大欺小，哎，先打我，再有我打外头来领教你武功，哦，我又是客人，按理说这个得我先打你。 说反正铜头和尚也不在乎谁先打。 弥陀佛，好，傻小子，你先打我，那你就蹲好吧。 铜头和尚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一叫丹田气，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把丹田的醒力叫到了头顶，冲着欧阳春花一摆手，意思你打吧。 欧阳春花看着和尚运好了气了，伸手把大巴掌伸起来，嘿嘿，和尚，我可要打了啊，你站住了呀。 伸手把大巴掌举起来，往前噔噔噔连走了三步，一甩手，这单掌正打到铜头和尚的顶梁门，啪，这一掌下去，傻小子可用的真力了，多少力？8层功力。可铜头和尚也觉得这掌来得甚重，打的脑袋嗡一下子一晃秃头，弥陀佛，打得好，确实有功力，还有2掌。 嘿，这第一掌啊，我用了3分劲儿，第二掌我要用5分劲儿，第三掌我用10分劲儿。和尚，你顶住了。 噔噔噔往前又窜了三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 哈哈哈哈，该我第三掌了，是10分劲儿的，和尚你注意了。 噔噔噔往前一窜身，掌往下一去，可到了和尚的脑瓜皮儿了，掌没打到和尚的脑袋之上，往回一撤掌，2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对到和尚的双眼之上，往前2手指头一戳，正好戳到了和尚的双眼之内。这属于防护年房东搬家呀，傻小子把双指抠在了和尚眼睛之内，往外一带，嚓，双眼球给带出来了，和尚疼痛难忍，弥陀佛，咣当翻身栽倒在地。傻小子往后面一窜身，房栓借着这个劲儿往前一窜身，手中的折铁小单刀一甩手，双手抱刀，刀往下砍，正切到铜头的脖项之上，咔，咕，脑袋咕噜到一旁，枪子的血往外一喷，渗人呢。 我说傻小子，再有这事儿啊，你别把他打死，你给我踢过来还是扔过来，我按我还傻，傻这种人我能耐大了。 嘿嘿嘿，我说房栓呐，你这么杀人呐，你得说是高手。好嘞，一会儿我还给你扔过去。哎，我说对面这帮大大小小的和尚，哪位不怕死的，你过来，欧阳春花挨个给你们过锣。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和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本书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13号，国际奥委会执委召开会议，议题中最受关注的是海湾问题。会上有些执委指出，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办事，开除伊拉克是违章的。有一位甚至说，如果要理事会停止伊拉克会籍，国际奥委会应该撤回对他的庇护，也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去北京出席亚运会的开幕式。因为当时国际奥委会已经有包括主席和执委在内的60多名委员应邀出席北京亚运会，但是多数执委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有一个态度，至少发表一个新闻公报。最后执委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海湾局势的新闻公报，公报回避了政治性的措辞，说执委会在可能影响到奥林匹克的范围内讨论了海湾发生的事件。公报对法赫德表示敬意，并赞扬其对体育的贡献，而没有涉及他的死因。公报表示支持科威特奥委会，希望他以及科威特运动员早日返回本国活动。最后公报表示，相信亚奥理事会将在其责任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措施，以利于奥林匹克运动以及亚运会的成功。公报也避开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提法。公报使各有关方面都感到满意。伊拉克满意是因为国际奥委会没有处分他。科威特满意是因为国际奥委会支持了他。亚奥理事会也因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放手让他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伊拉克问题而清除了顾虑。萨马兰奇对此十分欣慰，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文件，使各方满意，而国际奥委会又处于主动地位。再次撤出竞选。国际奥委会第96次全会9月19号结束，振良没有等会议结束就离开日本返国，因为20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率66位委员、4位名誉委员以及随行人员共171人来北京出席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这是历史上国际奥委会委员出席洲际运动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振良必须先赶回来为接待他们做准备。振良回到北京后，看到中央批准的关于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的文件。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在体委上报的文件上写了一段话，经反复权衡利弊，并考虑到选择别的合适会员国和人选较难，由日本、印尼等国出任都不合适。如果确能得到亚洲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建议同意由何振良同志出任亚奥理事会新主席。如沙特愿出来竞选，我可予支持。科威特法赫德前主席的儿子出来竞选，目前恐不好支持。中央最高领导都画圈同意。振良高兴的是，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态度，而不再是别人使劲地说中国应该站出来，此时不出来更待何时，而我们自己却既不说是也不说否。 但是振良没有想到，中央批准后，我们迟迟没有据此在亚洲各国展开活动。振良顾不得了解各种原因，因为他必须全力投入萨马兰奇一行的接待和亚运会开幕式的组织工作。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22号送走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主席等贵宾，24号晚，亚运会涉外工作小组在刘树清主持下召开组长扩大会议。体委除了振良以外，武少祖、陈先、魏继忠、涂明德参加。刘树清首先指出，关于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事，体委内部有不同意见，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意见。最后中央批准的方针是，如果亚洲各国多数同意，我们可以干。中央批准后仍有不同意见，干和不干利弊都很明显。21号，李鹏总理最后拍板，还是可以干。接着与会者分析了形势，魏继忠说，印尼的哈桑、阿拉伯各国都在积极活动，阿拉伯国家要求首先修改亚奥理事会章程，然后再推举阿赫迈德。亚奥理事会章程规定，担任主席的人选不得小于35岁，并且在本国奥委会至少担任8年以上领导职务，而阿赫迈德当年仅有29岁，担任国际奥委会的领导职务才1个月。虽然有些人极力散布说阿赫迈德已年满35岁，但是没有人相信，因为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他是在他的父亲法赫德10岁的时候出生的。所以阿拉伯一些国家想修改章程，但是章程又规定，任何修改章程的提案必须经过规则委员会的讨论，并且在1个月前提交给各个会员组织。魏继忠接着说，东南亚各国意见尚未统一，南亚各国明日讨论，多数国家在等待我们的决定。巴基斯坦的国际奥委会老资格委员阿里催促我们赶快表明态度。日本、朝鲜、蒙古、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都希望中国为了亚洲体育出来挑大梁。涂明德补充说，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也在等待中国的决定。会议认为，阿赫迈德虽然已被正式提名，但是由于他没有得到章程规定的年龄，而专门为他修改章程，这是多数国家所不赞成的。而且他初入体育界，想竞选主席搞子承父业，各方面难以接受，也有损亚奥理事会的形象。印尼的哈桑声望不高，即便在东南亚地区也难以为多数所接受。亚洲许多国家认为，这两人无论谁来都难以团结亚洲的大多数，要求中国的何振良出来领导亚奥理事会。根据此分析，会议决定由中国奥委会正式向亚奥理事会提名振良为主席候选人。此时已是9月24号临近子夜，离开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只有2天的时间了。25号，魏继忠、涂明德等分头与亚洲各国代表联系，通报振良决定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振良自己则同海湾各国的领导人、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亲王、印尼的哈桑和香港的沙里士会晤。与费萨尔亲王的会晤是在他下榻的王府饭店进行的。振良首先指出，本来中国支持科威特的法赫德连任主席，但不幸他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去世，使亚奥理事会主席出现空缺。现在法赫德之子阿赫迈德被提名候选主席，振良指出， 他同法赫德为创建和发展亚奥理事会共同做了努力，两个人是多年的好友。现在法赫德不幸去世，对他的公子阿赫迈德怀有强烈的同情。振良指出，他在访问科威特的时候与阿赫迈德有过接触，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仅容貌酷似其父，而且办事稳重，言语谨慎，颇有父风，是一位有光辉前程的青年。但是他过于年轻，候选主席不符合亚奥理事会章程。中国同海湾各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并不想同海湾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竞争职位，所以我国才迟迟没有提名。我们是在亚洲各国认为没有合适的主席人选，希望我出来竞选的情况下才提名候选的。如果费萨尔亲王愿意出任主席，我们将予以支持并撤回自己的提名。费萨尔回答说，他感谢中国方面对他的厚意，但他无意竞选。他强调说，法赫德是为反对入侵而牺牲的，在此情况下，我连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的念头都不应该有。他接着说，我们本来是支持你出任主席的，你是最好的人选，能起到维护亚洲体育界团结的作用。阿赫迈德确实还年轻，来日方长，但是费萨尔的话锋一转，由于海湾形势，科威特需要支持，过去中国支持了我们，希望中国能继续支持我们。法赫德是被伊拉克侵略者打死的，我们应该纪念他，最好的办法是选举他的儿子担任亚奥理事会的主席。振良说，亚奥理事会的章程是法赫德担任主席时制定的，对法赫德的最好纪念是执行这个章程，如果不按章程办事，这是对法赫德的不敬。由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来领导亚奥理事会，而且是不顾章程的规定硬要这样做，这只能是在全世界面前成为一个笑柄。当然，为了保持科威特的形象，我们可以支持阿赫迈德担任亚奥理事会的副主席。费萨尔感谢振良同他进行了坦率深入的交谈，他表示将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但这只是不愿意松口的外交辞令而已。同印尼哈桑的谈话更直截了当，哈桑完全是一副生意人的口吻，这也难怪，他依靠同苏哈托的关系垄断了印尼木材的生产和出口，被称为是木材大王。商务上的成功使他在体育方面的名位欲望很高。他对振良说，你已经是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了，又是体育部长，所以对你来说亚奥理事会只是桩小事，而我是个小人物，竞选如失败对我无所谓，而你如果竞选失败了则损失太大。他表示将尊重多数的意见，但无论怎样，这个主席不能让给西亚国家。沙里士的态度使振良大感意外。八月份，他一再表示希望振良出来竞选，并且信誓旦旦的要做对中国有利的事。这时，他只字不提他支持谁，只是建议我们谨慎从事。如果说费萨尔的态度是振良意料中的话，沙里士的转舵则预示着风向的变化。26号，阿赫迈德要求见振良，振良想直接了解他的想法，所以同意了。阿赫迈德开门见山地说，振良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对振良的尊重就像对他父亲的尊重一样，但是他希望振良能够理解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要出来竞选，这也是科威特政府给他的指示。他还坦率地说，政府已经给了他200万美元用来竞选，要他用任何可能的办法来确保当选。振良完全明白所谓任何可能的办法的含义是什么，他多年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活动，所以也清楚这种可能的办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亚洲。他赞赏阿赫迈德的坦率，但他鄙视这种行为。他对阿赫迈德说，还是尊重会上大多数的意见吧。 印尼哈桑、韩国崔万利、巴基斯坦的乔杜里也来见振良。他们表示，现在已经是关键时刻，希望同振良达成某种协议，共同合作。在分析了形势之后，哈桑也认为振良竞选主席最为合适。他在会上选举前可以宣布撤出竞选，支持振良。哈桑说，现在阿拉伯国家正在花钱拉票，如果要花钱，我哈桑完全可以出钱，出100万、200万美元不成问题。振良说，我是为了亚洲体育的健康发展，为了维护亚奥理事会章程的尊严而竞选的，我绝不会为了谋求某个职位而违背我的为人原则。如果多数代表选择的是物质利益而不是原则，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亚洲体育也就没有多大希望了。巴基斯坦的阿里在会前来同振良谈，他说他了解代表们的情况，不愿意看到亚洲体育出现分裂，因此他想建议这次大会推迟选举主席，希望振良同意。阿里是国际奥委会亚洲委员中资格最老的委员，多年担任巴基斯坦奥委会主席，德高望重。他十分尊重振良，而振良一贯视他如兄长，但是振良这次对他说，爱难从命。27号，亚奥理事会举行代表大会，会议由沙里士主持，这是由于各位副主席互不相让而由亚奥理事会执行局决定的妥协办法。事实证明，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失策。沙里士在主持时倾向性如此明显，如此一头栽向海湾各国，抛开了他过去极力营造的公正客观的表象，令人感到吃惊。有人说他从海湾国家那里获得了巨额商业利益，振良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但他又找不到沙里士180度转向的其他理由。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会上有代表提出，关于主席人选的条件，亚奥理事会章程有明文规定，应按此规定审查各候选人的资格。主持会议的沙里士以规则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说，规程中确实有规定，但是章程中还有一条注解，说代表大会有权以多数票决定撇开其中一条或者是数条规定。在此情况下，巴基斯坦的阿里发言，呼吁为了亚洲体育的团结，推迟选举3到6个月。一些代表呼应，一些代表反对。沙里士提议举手表决，点票的是副秘书长科威特的穆塔莱伯。按规定，各个会员组织可有3名代表，但是只有1人能够投票。但是在点票的时候，有的国家3名代表都举了手，有的代表点过票之后又举手，而被反复计入票数。总之，点票的时候无人监督，任凭穆塔莱伯一人说多少就是多少。当有的代表指点出点票中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沙里士竟说，多一票少一票无所谓，不影响表决结果。就这样，代表大会以所谓多数同意推迟选举。沙特的费萨尔随即提议在利雅得举行大会，日本代表希望在日本广岛举行大会，我方代表图明德建议按章程召开执行局会议，确定会议地点和时间。一些国家的代表支持我们的建议，但是海湾国家的代表认为不必多一道程序，这次大会就可以定。沙里士于是又复表决，他根本没有理睬日本的建议，而只把利雅得提出来要大家表决，点票的时候仍然有人重复举手。就这样，代表大会变成了一些国家一手操纵沙里士粉墨登场表演的闹剧。 一位代表会后对振良说，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沙里是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事儿。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工作人员基丹列席了大会，他对振良说，他与各奥委会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普遍反映这是一次被金钱操纵的会议。他指名道姓地指出，有一个国家用金钱收买了不少奥委会的代表，他看到了收款后写的收据，他感慨地说，这是亚洲体育的悲剧。新加坡奥委会秘书长迪伦在会后接受了美联社记者的采访，他直率地指出，阿拉伯国家操纵了亚奥理事会，他们在会员中占有不适宜的分量，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会使用贿赂和威胁等手段。他说，尽管大家同情科威特以及已故法赫德主席，但是东亚和东南亚强烈反对阿赫迈德任主席，让他出任此职是对我们才智的侮辱。会议结束后，振良和亚运会组委会其他人一样，全力投入到北京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以确保运动会的成功。亚运会后又立即转入到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人们无暇总结亚运会期间发生的这一插曲。国际上的事儿，如同打仗或者是下棋一样，是否占了先机，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或一局棋艺的胜负。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法赫德战死，亚洲各国体育界纷纷希望中国站出来挑大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内部意见纷纭，迟迟不做出决定，而是登高一呼，形势就不会发展到沙特和科威特等国最后一步一步地重整旗鼓，形成力量，先于我们宣布竞选主席，从而抢占了战略高地。退一步说，如果当9月11号中央正式决定可以由振良出来竞选主席以后，我们这方面不是依然无休止的讨论，而是利用亚运会东道主的有利地位主动出击，那么也不至于发展到会上的结果。一个与会代表说，本来我们的意见是支持何先生的，但是你们迟迟不表态，到选举前两天才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的决定太晚了。对于这些，振良根据他一贯的为人原则，他从未说过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他个人，但是受损失的是亚洲体育。因为正如西亚叙利亚奥委会主席梅达拉会后所说的，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中国出来挑头，亚洲体育才能团结和发展。1990年底，振良召集体委外事工作的有关同志讨论如何对待亚奥理事会的选举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不撤回提名；二、不主动进攻；三、可以考虑发起恢复远东运动会，或者是创办东亚运动会，以应对亚洲体育可能出现的新情况。1991年1月11号至13号，振良发起的国际奥委会亚洲委员聚会在我国广东中山举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亚奥理事会主席人选。委员们普遍认为振良应该积极活动，力争竞选成功。1月17号，美英等国军队向伊拉克发起进攻，海湾战争爆发。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亚奥理事会特别大会改为9月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3月2号至3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洛桑举行特别会议。会前，振良同萨马兰奇晤谈。关于亚奥理事会，萨马兰奇主张振良继续竞选。他说，他曾经同斯里兰卡的德希尔瓦和印尼的哈桑谈过，他们都将撤出竞选而支持振良。萨马兰奇也曾经同沙特的费萨尔谈过，希望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出任亚奥理事会主席，不是费萨尔就是振良。接着，萨马兰奇又认为费不适合出任此职。2月底，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